不知你难过寂寞，听到你说毫不快乐，令我想我这一生往后娱乐亦难快乐。如若我还尊重爱情，无谓问那次飞关渡长泳，其实你找不到任何的高兴，也许跟我吃喝醉睡，每一生都使你有阴影，但求要逃命，仿佛以往接吻过程无异于吻过路人，所以细说无声。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，我从未爱到要生生死死那么多，结束感情最悲壮结果，原来似已掌心落火。未算得到便得到你是那位错，难道你我已相恋失恋去切磋，会令情侣受苦已是爱，但我答应我永不要重复犯错。过程到沙滩多一次看星星，亦难以偿命。当初与你有过爱情，同样一吻有任何反应，已结成冰。如若我还尊重爱情，我会放弃了呼吸半暂停，唯望你吻别时做回些反应。没有感情不怨命，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，我从未爱到要生生死死那么多，结束感情最悲壮结果，原来似已掌心扑火。未算得到便得到你是那位错，难道你我已相恋失恋去切磋，会令情侣受苦已是爱，但我答应我永不要重复犯错。回味过去每一晚，暂且得于嘴边掠过，你的内心竟在被我。